经意界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驻扎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I 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Be honest, love is a road that goes both ways.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For me too. Why I'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Wanna go with you for nothing.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There was a time that I was so blue. What I got to do to show you.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这是来自 DJ Martin Garrix 和澳大利亚的男歌手 Troy Sivan 两个人的合作单曲，这首 Dear For You。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这是两个小鲜肉的合作哈。 Martin Garrix 是在96年出生的，而刚刚说的另外一位小鲜肉呢，是在95年出生的。这个世界已经被他们占领了。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Y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了。 来听新歌，下面这位歌手就厉害了，他可是被誉为是继 Adele 之后的另外一个新星，非常有潜力的这样一个女星。她长得可能有些不太英国哈，但对于她的赞誉大家都是赞不绝口，而且长得非常的漂亮，模特的身材，没错了。那这一首 Room for Two 就送给大家，这一首 Dua Lipa 的新歌。 Insecurities. I never did anything but you closed the door, slammed shut on me. Something a little bit bitter that should have been sweet, I won't compete. You're like a king with a crown looking down, hoping I won't eat. There's room for two. You should have never done something like that to someone you can't undo. Thought you were under the radar, but under the chaos I see through. Everyone ain't the same. We're more than machines. You saw a spark where there wasn't a flame, and you barely remember my name. Do you feel complete? 这一首《河畔》来自飞的演唱，那没错，飞就是当时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飞儿乐队的主唱，没错，他也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了。那从组织乐队到完全个人创作的这个漫长过程当中呢，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河畔》对于飞本人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一首歌。他在这首歌中的编曲呈现了一种非常唯美又深刻的这种电子美学，而他的唱腔更是唱出了从河畔到彼岸的这种心路历程。在我的印象当中，飞都是那种非常前卫非常个性的这样一种形象，不单单是他的音乐态度，也包括他的着装，整体给人呈现的这种感觉。所以今天能够再听到飞重新发声也是非常开心的。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飞，是他的另外一首新歌，名字叫做象牙塔。这种 EDM 的风格在里面有一种活力的唱腔，听到他的声音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那就忘掉框架去勇敢的飞吧。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听到这首《画心》，就是来自张靓颖和几个素人的演绎哈。这是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叫做《我想和你唱》第二季当中的第六期出现的这首歌。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关注这个综艺节目了，当时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好玩，这种方式哈，就是明星和素人去合唱的这种方式。后来就发现有很多非常有实力的但是被我们遗忘的歌手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们那些成名曲或者是非常经典的曲目出现的那一瞬间，我们也会跟着唱，所以是一种发掘，一种惊喜在里面。而刚刚听到这一首花心，哇天哪，张靓颖真的是没有再客气哈。我们听到她后来一开嗓的时候，那个时候哇震撼，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而且这种转音的转换非常的炉火纯青啊，她的现场能力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同样是在这个我想和你唱，在上一期第五期的时候，也有一首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在现场呈现了一种比较热闹的感觉，而且是不同于以往的这种风格哈，那就是袁娅维当时和几个路人的合唱。这一首歌呢是当时他和朱静然和易家扬去合作的一首歌，他觉得这首歌非常有力量，就像是音乐给他这种梦的翅膀，让他能够勇敢的坚持的去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这首歌名字叫做不同凡响，那演唱的呈现的效果也是不同凡响的。

这是澳大利亚的女歌手 Sia 这次联手的英国的男歌手 Labyrinth，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他们带来的 To Be Human。 这首歌也是电影神奇女侠的一个音乐原声。在这里欢迎一下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哈。刚刚那首歌呢就是神奇女侠的音乐原声带，在5月26号去发行的。影片讲述的是亚马逊的公主呢，她在家乡天堂岛进行训练，取得了上帝赋予的武器和装备，化身为神奇女侠，和空军上尉一同来到人间世界去捍卫和平、拯救世界的这样一个故事，非常有美国色彩的这种传奇故事。其实说到传奇色彩的话，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神话传说，比如说孙悟空，那他的故事最近几年每年都在上演哈，我们也是在把这个话题在不断的去重复。而这一次的《悟空传》要讲述的是孙悟空在没有成为那个孙悟空之前，有点拗口啊，就是说在很久之前呢，他还是一只猴子的时候，还没有进入《西游记》这个章节的时候，他的故事，他去反抗一些安排这样的一种境况哈。而这次听到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华晨宇的这首《齐天》。华晨宇创作了很多歌曲，都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力量的。而这一次呢，他创作的这一首《齐天》也是为电影《悟空传》去做了这样一个宣传的主题曲。来听一听，由他去演绎怎样的一个孙悟空呢？ 还能微笑。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什么都看不见，有人隐藏也有人暴露，好人坏人难分辨，无知的恐惧，无畏的抑郁，无形的炼狱，无尽的窒息，每个人怎么戴着面具，这里本是鸟语花香之地，看招一击必杀，从来跟黑暗懒得废话，看招我所向到处是亡灵的意味，不是麻木难道是麻醉，是非从来没错对，无意的祷告耶，像无魂般的野草，无情的杀戮耶，仇恨的燃烧，这世界是跟从的音调，残酷的事只有人能做到，看到我一击必杀，从来跟黑暗懒得废话，看到所向皆敌，别做无谓的挣扎。人性的欲望，人性的暴力，人间的凶险，还知道人的面具。 护法来自戴荃，其实在我们之前听到戴荃演绎的悟空是更多的赋予一种悲情的感觉哈，而刚刚这一首大护法就是一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听到了有古筝去进行混音，那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张，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哈，不太像戴荃之前的风格，有一种直面逆境的这种勇气，但他独特的演绎方式还是为这部歌曲加分了很多。今天是周四，来听的是新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了。下面这首歌还是来自一部电视剧，总是要和这些影视剧挂钩哈。那这部剧叫做《楚乔传》，

墙，沉睡的墙里曾经住着一家可爱的脸庞，彩色的容易你嚼不出味道，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像那些过失却经典的老故事片。有一次看到那座石柱，我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大风卷走叶子，把灵魂丢给春天。这是我最终要归回的家乡，即使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最终我会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 来自赵雷的这一首《家乡》，这一次呢是大片乘以民谣这样一个合作形式哈，特别让人意外，但有一些难以诉说的这种情感在里面。那电影《雄狮》是继《摔跤吧，爸爸》之后呢又一部是由印度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它主要讲述了一个印度男孩和父母去离散了，花了20多年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父母的这样一个故事。而这部影片呢会在6月23号在全国上映。所以刚刚赵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家乡》，是电影《雄狮》的一个宣传曲。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赵雷唱的是《家乡》，而马宇阳唱的是离开家乡的少年对家乡的思念。看最后一首歌就送上这一首吧，也祝愿大家在今天能有个好的心情，这一首《离家的少年》，再见了各位。 长大，准备离家，看看身边妈妈的头发都白了，可是少年你不能留下，妈妈我们都要保重吧，脚下的路啊，再抬头看前方在。